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要首先开启我们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在全球粮食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之下呢，粮食的低效使用和浪费更显得刺眼。我们来关注眼下俄罗斯兴起的食品共享运动是如何来运行的，然后要将视线转向亚洲国家的泰国和韩国。疫情的反弹，全球多国都出现了多种新冠病毒共存的复杂局面。泰国政府宣布，他们已经开启了疫苗的混打政策，第一针打科兴疫苗，第二针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而韩国政府虽然没有开启，但也已经正式宣布，他们正在进行将辉瑞和阿斯利康进行混打的临床实验。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来关注该国的首都莫斯科眼下正面临的高温天气。2周前，我们的节目曾经报道过美国以及加拿大的高温天气，特别是在凉爽的加拿大的温哥华，今年出现了连续5天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当地的空调风扇脱销，很多百姓到了夜间呢，只好去商场蹭空调。其实这样的极度高温天气呢，在俄罗斯这个寒冷的国家，今年夏天也是如此。今年的6月中下旬，从首都莫斯科到北部城市圣彼得堡，甚至更北的西伯利亚地区，当地气温都在不断的飙升，突破了历史记录。像6月24号的俄罗斯圣彼得堡，气温突破了34摄氏度，这打破了自1999年以来保持的最高气温。过去2周里，热浪席卷了西伯利亚地区。以往俄罗斯往年的夏季呢，最高气温也超不过30摄氏度，因此家里很少有备空调的。但是今年这个夏天，令很多人感到酷热难耐。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走进首都莫斯科市。最近呢，当地人做了一个实验，把一个巧克力放在露天的空场上，想不到它很快就融化了。 俄罗斯气象部门说，13号当天首都莫斯科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2.7摄氏度，比1936年7月13号当天的最高气温高0.3摄氏度，打破85年前同一时期的高温记录。究竟有多热呢？当天，一枚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塔楼形状的巧克力不一会儿就化掉了，而地面温度更高，放置在莫斯科红场上的温度计显示已经超过了37摄氏度。 Жаркой погоды, он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очень ласково, очень ласково, волна тепла. Под вот таким термином, под этой дефиницией понимается следующее. Это ситуация, когда в летние месяцы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выше нормы на 5 градусов и более, и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более 5 дней.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выше нормы на... 据水文气象和环境监测局数据，莫斯科自1881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出现在2010年的7月，超过38摄氏度。同月，俄罗斯西部多地遭遇大范围高温天气和多场森林大火。 眼下莫斯科正遭遇着多年不遇的高温天气。刚才呢，报道中采访的是俄罗斯的气象水文中心科研主任罗曼·维尔凡德，他向媒体表示，莫斯科呢在今年的6月24号就已经刷新了1998年以来的高温记录。高温天气带来的危害很多，例如像莫斯科市的卫生部门就表示，在6月份该市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6271人，这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145人。而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天气的异常酷热，像2010年夏季一样，高温天气呢导致心血管疾病恶化。高温天气可能会导致液体流失，进而造成的血液粘稠度升高，增加血栓的风险。高温天气还能引发低血压，诱发中风。 今天是周五，要开启本期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本期记者刘青和吴云关注的话题是俄罗斯兴起的食物共享运动，它能够有效地解决食品浪费吗？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食物共享事实产生。 食物共享源自于英文，意思是分享食物。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新生代的现象，但是在西欧早已耳熟能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那些尚未过期又未能销售出去的食品再利用起来，不要当废物处理。这个项目可以帮助企业不要扔掉质量还好的食品，免费将它们交给需要的人。36岁的莫斯科人康斯坦丁·波诺马廖夫向卫星通讯社就此做了介绍。他本人是程序员，同时创建了 Foodsharing 服务平台，该平台在俄罗斯属于是较大的一种，有30多个伙伴机构和500名志愿者。 他说，我们和每个企业都有个性化的合作，有的企业每天都有未能销售出去的产品，比如咖啡店和饼店，备好的食品放在橱窗里，入店者可以自由选择，而且装有食物的托盘一直都满满的，这样后来的客人就不会觉得是剩饭。显然都吃掉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又禁止将食品留到第二天。此类企业我们有专门的志愿者每天去取食品。另外一种企业，他们的食品不一定每天都有，看具体情况。和此类企业我们通过电话联络，食品不合格，比如要过期了，或者包装损坏了，志愿者们将寄送给需要的人，通常是老人、残疾人和多子家庭。当然，志愿者也可以留作自用。 在俄罗斯，食品共享出现在2015年夏天。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将此项目看成是生态政策的工具。目的是减少食品垃圾场的压力。要知道，垃圾在分解过程中产生有毒气体甲烷，污染土壤、空气和填埋场旁边的水源。Foodsharing 平台联合创建人康斯坦丁在与卫星通讯社分享时指出，我们的项目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是逐渐关注点开始转向了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他说，2年后我们发现伙伴企业更愿意将食品分给需要的人，他们主动联系，甚至自己提议合作。俄罗斯商界对生态不特别关注，也很少有人考虑食品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但是如果谈及将尚未过期或者包装有损坏的食品分给需要的人，而不是扔到垃圾站，则完全是另一种反应。而且穷人都非常感激。 食品共享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对人来说都是有利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令人沮丧的是，俄罗斯公司将未能及时销售出去的食品送往垃圾场要更为简单和廉价，而非送交慈善。主要原因在于税负，当无偿送出时，税负是商品价值的40%。莫斯科斯科尔科沃商学院消费市场发展中心主任伊利亚·罗马金·卢缅采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很少有商人愿意为了慈善去这样付税。2020年，这个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 他说，根据税法典的修正案，即将过期食品送交给慈善不再缴纳利润税， 但仍需缴付20%的增值税。这仅是个例，但正因为各种的行政障碍，才导致食品损失和垃圾数量最小化处理并非易事。 为此，俄罗斯志愿者组织协会理事会宣布启动支持食品共享社会活动，其中建议为食品慈善企业提供增值税补偿。俄罗斯志愿者领袖阿尔乔姆·米特廖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对此倡议做了介绍。 他说，这种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可以极大地帮助需要食品的家庭。目前在俄罗斯，每年送往垃圾场并销毁的食品有1700万吨之多，而送交慈善的仅有1万吨，不足0.5%。专家们认为，如果修改增值税法，搞慈善业的企业最少可以再利用1/10准备扔掉的食品，相当于170万吨。这一数量足够所有低收入俄罗斯家庭使用。当然，对食品完全做废物处理是不可能的，谁也未制定这样的任务，但哪怕是再利用10%的食品还是能够做到的。税法修改后，应创建相应的基础设施，在各地区建食品库、物流链，制定社会服务领域志愿者组织支持机制，但是这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了。 根据 Tercenter 咨询公司的评估，到2025年，俄罗斯再利用食品每年可以增加到100万吨，这要比2019年新冠病毒爆发前多出10万倍。如此乐观的预测的佐证是什么呢？咨询公司分析师亚历山大·库穆邦向卫星通讯社做了介绍。他说，我们以总的共享市场动态为出发点，在俄罗斯这个市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也符合整个世界的趋势。2020年，俄罗斯的共享经济额首次超过10000亿卢布。我们期待食品共享也像滑板车那样发展。自动滑板车仅在2019年才出现，但是到了2020年年末，电动车在短时租赁市场上已经超过了自行车，而且差距还在拉大。食品共享的美好前景也与行政壁垒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毕竟，食品共享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大家对此都非常关注，而且居民对此方面的信息掌握也越来越多。 地球上有75亿的人口，其中7亿人食不果腹，另有7.5亿人食品不足。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危机，又使1亿人粮食短缺。这是联合国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中列举的数据。联合国专家们还强调，地球生产过程中，约有1/3的食品浪费掉或者被扔掉，每年大约相当于13亿吨。这些数字说明食品共享是个亟待解决的全球性的大问题。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再来关注全球疫苗施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最新一次记者会上表示，目前全球的疫苗分配依然是十分的不平均。自首批疫苗接种半年多以来，高收入国家已经接种了全球近50%的疫苗，而低收入国家仅接种了0.4%。这个现象到目前为止仍未改变。一些国家老年人已经接种完毕，开始为儿童接种，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做了第三针的加强接种，但仍有一些国家疫苗的分配少之又少，甚至一剂都没有。 While many countries haven't even started vaccinating, and another country has already vaccinated majority of its population the two doses, and now moving to a third dose, which is the booster, it's really not only disappointing, it's seriously disappointing。 谭德赛呼吁全球疫苗的生产国家加大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提供更多的疫苗，而这个 COVAX 成立目的呢，就是为了确保疫苗得以公平的分配，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国家。目前已向全球的近130个国家提供了超过8000万剂的疫苗，但是它距离 COVAX 所希望分配的疫苗仍缺少大约是2亿剂左右。接下来我们就将视线转向泰国。泰国眼下疫情高起，例如像7月13号这一天，泰国就新增了近9000例的确诊病例，全国已经累计破诊超过了35万例。而泰国卫生部门表示，眼下该国的疫情防控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因为病毒感染毒株当中既有德尔塔病毒，就是源自于印度的病毒，也有源自于英国或是南非的变种病毒。因此呢，泰国卫生部门表示，政府决定泰国疫苗接种开始出现一些政策性变化，首剂已经接种科兴疫苗的，第二剂改用 AZ 阿斯利康疫苗。泰国曼谷邮报报道说，接种首剂科兴疫苗之后的3到4周，第二剂呢使用阿斯利康疫苗，这有助于提高对多病毒的免疫效力。公共卫生部表示说，泰国国家接种计划今后都将采取这个模式。同时，该国还要给已经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的医护人员注射第三针的加强剂。他说，第三针仍将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在注射完第二剂之后的3到4周来进行。如果不调整疫苗接种计划的话，那么疫情很可能会持续恶化，到每天新增1000起以上的确诊病例，并有100以上的死亡率。泰国官方从7月12号批准在全国的300多所医院使用抗原快速检测法，以缩减检测的排队时间，同时也开始计划让人们在家中用自助检测棒来进行自我检测。泰国是全球首个宣布混打疫苗的国家，而世卫组织则表示对混打疫苗呢保持保守态度。世卫组织的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表示，目前尚无足够的数据来确认疫苗混打是安全的，使用不同药厂的疫苗也很可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混乱作用，对健康造成危害。但泰国卫生部门表示，他们依然认为坚持混打疫苗是有必要的。再来看韩国，和泰国相似，在韩国也出现了多种源头的新冠病毒。韩国政府也宣布将开展新冠病毒的交叉疫苗接种临床试验，针对第一针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人群，在第二针时接种其他疫苗。韩国国家防疫指挥部表示，国立保健研究院计划对韩国国内的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者进行辉瑞疫苗等交叉接种临床研究，计划对400到500人进行研究。另外，据韩国国内媒体报道，眼下呢，韩国也遭遇了疫苗供应不足的这样一个困境。由于数量有限，目前韩国已经暂停了55岁到59岁人群的接种预约。该国卫生部门表示，55岁到59岁的新冠疫苗接种对象在韩国有近360万人。因为预约人数超过了疫苗供应量，因此政府只好决定暂停接种预约。如果预约的疫苗库存耗尽，那么还会提前结束8月2号到7号的预约。眼下，韩国已经连续一个星期单日确诊新增病例超过了1000例，疫情的扩散也使得韩国政府从这个星期开始，在首都圈启动了最高级别的第4级防疫响应，为期2个星期。眼下，全球新冠疫苗的总体供应量依然是供不应求的。而这当中，印度的疫情加剧更导致了全球疫苗供应的失衡。在印度有一个印度血清研究所，被称为是世界药房，虽叫研究所，它却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疫苗生产商，也是前面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多次提到过的新冠疫苗国际实施计划 COVAX 的主要疫苗供应商。今年5月，印度血清研究所 CEO 阿达尔普纳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就是宣布其掌控的印度血清研究所将新冠疫苗的出口暂停计划延长至今年底。他说，这是因为印度国内的严重疫情，他们会努力扩大疫苗的产能，优先供给印度国内进行疫情防控。这个决定一方面是显示出了印度国内疫情的严峻，不仅给新冠病毒的变异提供了更多机会，也会给新冠疫苗的全球供应带来巨大打击。这也使得人类在疫苗和病毒的拉锯战中再次面临了严峻的挑战。 印度血清研究所是1966年由现任 CEO 普纳瓦拉的父亲一手创办的。在随后的发展当中，他成为了世卫组织长期合作伙伴和专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可承受价格的常规疫苗的生产商。2020年，他们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合作，成为了牛津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授权生产商之后，他们更是踌躇满志地希望其强大的生产规模优势和西方疫苗生产商相比的价格优势，来实现新冠疫苗在印度的批量生产和出口，承担起给全球接种的重任。然而，印度3月份开始，新一轮疫情来势汹汹，使得印度政府在医疗物资和疫苗储备上捉襟见肘。最后，他们只好宣布取消其疫苗的国际出口计划。这个突如其来的出口限令，不光让印度血清研究所本身措手不及，也使得世卫组织的疫苗取得计划 COVAX 面临着供应不足的尴尬境地。因为按照原来的统计，他们本来应该在今年的2月到5月间为 COVAX 交付1亿剂的新冠疫苗，但是却只交付了近2000万剂，不到1/5。这也无疑是让印度通过印度制造来给世界接种的口号变得更加渺茫。现在印度血清研究所正在全力生产供印度国内施打疫苗的数量，那么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下面的报道。 新德里的一家疫苗接种中心门口排起了长队，然而几个小时之后，这些居民突然被通知说没有疫苗了，接种中心将临时关闭。 ये तो हमें पहले जानकारी नहीं थी। अभी सुबह जब इन लोगों ने बोला कि वैक्सीन खत्म हो गई तो सारी पब्लिक यहां से 印度疫情曾在今年4月急剧恶化，当时确诊病例激增。为控制疫情，多个邦围绕新冠疫苗展开激烈竞争。可是国内疫苗供应不足，个别邦绕开联邦政府，直接面向全球招标，但毫无收获。6月7号，印度总理莫迪宣布，政府将免费为所有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一度，印度曾创下单日接种新冠疫苗800多万剂的记录。然而之后，疫苗接种步伐开始逐渐放慢。据路透社报道说，上周日印度一天之内只接种了120万左右新冠疫苗，还不到最多时的1/6。 新冠疫情重创印度经济，印度是和中国比肩的全球黄金消费大国。在这样一种经济形势之下，印度出现了黄金的抛售潮。好，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介绍。 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度已经夺走了超过40万人的生命，并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贫困。那么据印度一所高校的计算显示，已经有超过2亿印度人的收入在疫情下重新回到每天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以下。而印度媒体《印度快报》近日发布的文章也估计，疫情可能使得今年印度贫困人口增加1.5亿到1.99亿。照此计算的话，那么将意味着印度可能会有接近一半的人口将会处于贫困状态。去年有机构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46%的印度人在疫情下通过借钱维持家庭开支。而在借贷之外，不少印度人还选择用另外一种传统的方式来维持生计，那就是变卖黄金首饰。据彭博社报道，一家印度金链商的负责人表示，在印度南部出售给珠宝商的旧黄金比平时多了约25%。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消费国之一，印度的黄金需求在过去10年是总体处于下滑的态势。去年受疫情冲击，需求量更是降到了10年前的40%多。大幅下滑之后呢，印度黄金消费在今年1季度曾经出现过明显的反弹，同比上涨了37%。但是新一轮疫情使得印度黄金市场也出现了更多的变数。相比于去年，印度人在今年新一轮的疫情之下面临的金融压力要大很多，因此通过变卖黄金寻求流动性的人可能也会更多。与此同时，由于收入下滑打压消费积极性，新黄金的需求量也随之承压。据路透社近期报道，印度国内的实物黄金需求量大幅下滑，一些珠宝商甚至只得以低于官方价的价格出售黄金。作为黄金消费大国，印度也是国际范围内的主要黄金进口国之一。印度国内市场变化可能也会对国际供需和价格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印度黄金的主要进口源瑞士。